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的周末版，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啊。 我们先来说一个冷知识，王维在这方面是专家了，在冷这个方面，冷笑话、冷知识是不是、 多多、 先考你一个， 来， 乒乓球运动员，咱们那个刚看完奥运会，乒乓球运动员动不动就是打球之前先对着你球拍，看过这个。都得哈，是不是？ 我小时候打球也这样。 为什么哈？ 加大摩擦。 真的吗？ 我是那么认为的。 加大摩擦啊，然后来给你揭晓一下啊。哈气主要是避免这个球板上沾灰，影响这个胶皮的粘性，造成打滑而失误。 哦， 有点你那个意思，是不是？ 对对对吧？ 啊，哎呀，不愧是这个乒乓球大国的选手。啊，有人就说这个，还以为之前是那种跟吹纸飞机一样，是为了图个好彩头。但是王维，你看再考考你，很多的运动，大家都有一些习惯动作，你觉得他好像是比如说图个好彩头或者什么，但其实是有实际意义的。比如类似刚才咱们说那个乒乓球哈一哈，有实际意义吧。你看没看击剑？击剑他们经常打完一剑以后，那个选手经常握一握那个剑。你注意过这个细节没有？是不是？ 是有。 这是干为什么？ 握一握，这连电的嘛， 连电啊？你觉得是测试测试有没有电？ 是是是， 不对。因为花剑呀，就是主要窝的那个都是花剑这个项目，花剑那个剑相对是很软的，它在每次刺完以后啊，它那个剑都可能弯了，就是尤其最可怕是向上弯，当你向上弯的时候，你比如扎别人，它很有可能就出溜上去了，你就扎不到有效部位，所以你看它窝的时候永远是往下窝，往下窝，哪怕这个剑呢本来应该比如说正好是正直的，它会让它稍微那个头啊哪怕冲下一点都行，因为你扎的时候它冲下它还能扎着，冲上它不就上去了吗？所以每一件都要窝一窝。你说的那个有没有电，那是测试那个头，就是在比试的时候，你看刚一插上那都接上以后，大家要互相扎一下，看底下亮不亮灯，就是因为在花剑的前头有一个小的接触头，你点它一下，它一有压力，那个灯就会亮，这个一般不会出问题的。 小朋友的世界呢，我们都不懂。奥特曼，奥特曼 真的，一提这奥特曼，我就想起来，孩子也跟我说也想要奥特曼。 人家是奥特曼卡牌，不是光纯奥特曼。 对对，多亏他跟我要的是纯奥特曼 啊，更贵是不是？ 但是我也上网查了啊，各种款。 那当然了，还有真人大小。 哎呦我的妈呀！ 真人大小那个特别贵。 反正就今天我们说的这奥特曼卡牌啊，是现在最受小学生欢迎的一个热销产品。其中的一款卡牌呢，月销量超过6万单。 哎呦， 厉害了啊！奥特曼卡牌呢，已经成为了小学生们的社交货币。早已经注意到小学生群体当中这个卡牌热现象的小学老师就说了，说办公室抽屉里已经没收了一堆卡牌了。学生们在课下也基本都在聊相关的话题，而那些不玩卡牌的同学和别人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 哎呀，你看看，这就是一阵一阵的。 哎， 是不是？ 是。 我觉得这些商家有时候，这个，你说这心理陷阱吧，设计的有时候还是挺高明的。 是 对吧？ 但是，哎呀，我老觉得得有正确的引导、 正确引导、 正确引导， 怎么引导？ 真的。就每个时代，这孩子们玩的不一样嘛， 都玩， 都玩。 你不让你们家孩子玩， 对，所以吗？ 你是不是得让？ 也得让嘛，对吧？ 那不也得买吗？ 你想，像我小时候那时候玩洋画， 玩洋画， 对吧？然后那洋画也得凑呢， 凑 也得攒，比如说《水浒》的呀，《封神榜》的呀， 对， 哎，都得凑， 嗯， 然后剪下来。 小方片跟别人一块玩 啊， 这包括那个烟盒什么的，这你要你都不抽烟，你去哪儿找烟盒去 啊？ 那不是得需要成年人的 支持？ 对呀、 啊，多抽点吧。今儿怎么才抽一包啊？真讨厌，把岁数大。 所以正确的引导、 哎。我们小时候玩的是什么？ 嗯、 玩的是干脆面里头的东西。 嚯、 哦！你看你们那时候是集烟盒什么那个火柴盒、那些东西， 对对对 叫火花 对对对对 是吧？还叫花火？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个东西，我们小时候就商家就介入了。 嗯， 小时候是那个干脆面里头。 嗯， 有的那种也是一开也是，其实我觉得和你们那时候没大区别， 异曲同工。 哎，也是什么《水浒》一百单八将，你永远缺宋江，或者是缺卢俊义，那个就特别少，大家就那个换呀，说比如说20个林冲换一个谁谁谁，林冲等于多少个，反正就跟那个数学题似的，大家来回换。后来还有那种就是。干脆面里边又出能把那个塑像一个塑料的东西、 嗯、 能插在一起、 哎、 就有点像乐高似的、 哎、呀呀呀 你能拼成各种各样的那个东西、 造型 包括我觉得现在、 嗯、 除了这个所谓奥特曼卡牌、 嗯、 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有这个趋势、 嗯、 就是大家现在戴的那个电话手表、 嗯、 已经被某一个牌子现在算是基本垄断吧、 嗯、 因为人家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自己的那个社交网络对吧就是如果当这个班里大家带的都是王维牌的时候大家好像撞一下手腕就加上好友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吧 是 但是你如果王维牌和孙涛牌撞就撞不出好友来如果这班里都是孙涛牌呢王维牌渐渐就被消失了 是 但是现在这个王维牌是大行其道、 嗯、 全市全国的小朋友好像有点身份都得带这个王维牌的那你如果不买这个你跟朋友很多时候没法交流 是 说人在这上头比如说发个微信啊或者加个好友啊等等照个相什么的那这个不也好几千呢我那天查了一下 那当然了 是不是 那价格不菲 哎呀你是不是这些人脑子动的还是挺快的 嗯 对吧 还是玩洋画便宜 身体受不了是不是 湖南长沙一个6岁的小男孩因为妈妈阻止他玩手机扬言要吃100个冰激凌把自己给冻死让妈妈后悔意外的是妈妈说行给你买100个冰激凌小男孩努力吃了仨之后痛哭啊灵魂发问我是你亲生的吗 哎，吃100个这有点吹了是不是、 嗯、 啊？妈妈就得用事实教育你哈哈这男人说完话以后要说到做到做不到别说吃100个 小朋友可爱起来也是让人猝不及防啊！在广东王先生离异之后带着4岁的女儿一起跑网约车为了节约停车的费用早晨6点跑到晚上10点一天收入200来块钱懂事的女儿呢在有乘客上车的时候会打招呼说谢谢您乘坐我爸爸的车感动了一众网友王先生介绍自己呢有小儿麻痹症的左腿是有一定的残疾因为投资失败了欠了50多万的外债爷儿俩呢生活有一点拮据负担不起孩子上幼儿园但是女儿乐观懂事希望多努力争取让日子能够变得好起来 哎，我觉得有这样温馨的小闺女在身边这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 那当然 是不是 当然是你想一想这个我都想起另外一个呢就是南方吧是在浙江还是在杭州我忘了就是夫妻俩夫妻俩呢要到北京来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 哦哦 然后呢因为看新闻说有人这么干过于是呢他们就想效仿怎么效仿呢就是两个人要从老家骑自行车到北京来、 哎、呀 骑自行车、哦、夫妻俩骑自行车来然后呢那你想啊得1000多公里呢 那得骑多长时间呀 哎呀得一个来星期啊 一个星期就能骑到 啊一个来星期、 哦、 但是在路上你比如说自行车胎扎了呀摔了呀反正就多多少少吧这些困难都克服了、 哦、 到了北京但是因为有疫情的原因嘛所以也没法到学校里头去参加孩子的典礼但是这个没关系他们呢就把一路骑来这自行车留给孩子了 哦 跟孩子说哎、哦、这是给你的 大学毕业典礼的一个纪念。 对，爸爸这车可贵了，是不是？你转手卖了就换房。 通过这种方式来鼓励孩子，说一定要记住，遇到困难不要畏惧啊，要勇往直前啊，一定跟我们一样等等。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也特别的好。 对，首先你做到了，你跟人家说呀， 当然当然 才有说服力。 是， 你哪怕你给他买个自行车，你说你看这可以骑回家啊，孩子说有病，是不是？你骑一个我看看，是不是？ 你想，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在国内的某地，我忘了是在哪儿了。就是，小朋友应该是才5岁还是6岁啊？哎，打乒乓球打得更好 啊！爷爷教那个 是吧？ 啊、 爷爷教的那个 啊。 然后后来就说他从2、3岁开始，就打乒乓球，打的反正挺好的，然后就问他你的梦想是什么呀？说我的梦想就是以后我要 成为世界冠军， 去国家队 啊， 然后我希望成为第一啊，而且我觉得挺好。 这个目标很难呀。尤其在中国想成为这个第一，这最不缺。你看网上那两天我们刘国梁有一个那个小视频，就是说他在国家队给那个训练的时候说谁谁你最近这状态不好啊，说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咱们国家队缺世界冠军吗？最不缺的就是世界冠军，说你要是再这样不好好谈你就下去，就这个意思，就全是世界冠军，最不缺的就是这个。哎，我那天正好奥运会的时候看铁人三项，认识了一个咱们国家玩铁人三项的朋友，哎呦，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下，就像你刚才说那个自行车，我说转手换套房，还真不是开玩笑，人家铁人三项那自行车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下，我一直以为啊2、3万一辆的自行车就已经好贵好贵了，因为我原来骑的自行车都是几千块钱，我就觉得我买几千块钱的时候我是抱着买个500-600块钱的自行车的那个心态进去的，进去以后发现没有这个档次的自行车了，你那500-600那种你进去你就看不上，就是那个感觉，你但凡能看上点的都是好几千的那种。然后我就放大胆子跟人猜啊，我说他们这个比赛的那个自行车是不是得好几万一辆，我这咬着后槽牙说的，说好几万一辆可不行，说最便宜的那个10几万一辆，说你才能玩啊，就可能人家说那玩是达到专业的那个水平了啊。哎，他说，我说那你们呢，他说那多贵的都有，多贵的，说那个特别轻，2个手指头就能抬起来， 那当然， 人家那个自行车 是是是 啊，所以人家一介绍，这要是父母骑的都是这样的自行车，到那儿留给他，然后转手首付钱就有了，是不是？ 哎呀， 所以这既有意义又有价值的礼物，是不是？ 你想多了，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将它干到极致。63岁的马贤毕业于西安市的第三中学，他带着对母校的浓情，91年在三中的门口开始摆摊儿。一道牛肠，一道豆腐皮，一张肉夹馍的饼，他一做30年，不少学生都称他为三中的情怀。很多毕业的学生啊，结婚生子了，还会经常来他的摊子，反正就光顾吧。如果有一道美食能承载青春的话，这儿一定有。 哎，王维在学校门口有过类似的这种不舍的美食吗？ 还真没， 还真没有， 真没 有。你所上的学校没有美食， 被取缔了， 都没有合法经营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你看我原来上高中的时候，我和我的一个好朋友，现在也是好朋友，我们俩住的就是一个小区嘛，上学也在一块儿，放学也在一块儿，然后下学的时候我们经常那时候晚上就要到某一个地儿去吃一个羊肉串，吃几串，哎呀，现在想想那个店就觉得味道还是非常好，每次走到那一块的时候还想去吃，当然也存在你说的那个问题，现在也被取缔了，但是我们张家口有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真的是从小到大，我那天还上次回家的时候还去了啊，连人都没变，还是那个大爷，那大爷没咋老，就是长相什么的没有什么变化，你感觉，因为 他挺卫生的，他原来就戴一个白色的帽子， 嗯， 所以可能现在你说头发稀疏了， 嗯， 咱也看不出 来、嗯， 然后可能我们去的时候人家比如就是30岁左右了， 嗯， 你又过了20年， 嗯， 人家长得比较年轻， 嗯， 50来岁，你觉得好像也差别也不 是 太大啊， 是是 是 是是， 就是东方羊肉串，哎，电烤羊肉串，北京的电烤羊肉串是不刷任何料的， 是是 是，就 是 单烤啊，就只是火烤和电烤区别。我们张家口那个电烤羊肉串，它是要先有一个盆儿， 嗯， 这盆里有各种料， 嗯， 他要拿那个勺往那个肉串使劲泼那个料，让它腌入味儿了， 哦， 然后再烤，烤出来以后就稍微撒一点芝麻， 嗯， 一点辣椒粉， 嗯， 你就能吃了，味道特别的好。 嗯， 我前一阵又去吃了一次， 嗯， 哎呀，现在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然后我说那个叫人家叔叔嘛，我说叔叔您这个是不是一直没，他说一直没变过，说连我这人都没变过，你看没看出来，我说确实看出来了，我就看您特别眼熟，说小时候就老，那时候是妈妈带着你上街， 啊， 一块两块钱反正多少钱一串， 嗯 啊，那时候吃不了两串， 嗯， 到那儿以后每次走到街上， 嗯， 得给买两串， 嗯， 所有小孩都有那个感觉排大队， 嗯， 现在还是现在，因为咱们现在家里好多人家都有那个电烤那个炉子， 对对对， 自己可以烤，人家还多一个服务，就是你拿一个那个可乐瓶什么的这种500毫升啊， 嗯， 就不许多啊， 嗯， 到那儿25块钱给你灌一罐他那个料， 哎呦呦呦， 你自己回家腌， 哎呦呦， 自己回家烤，哎呦呦，吃的还是人家那个味儿，哎。可能现在大家那个能想到的美食太多，但是能让你用记忆串起来的， 嗯， 哎，真的特别值得珍惜。 哎呀， 嗯， 所以现在吃的更多的东西还是情怀。 哎，对对对，真的是。哎，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都会听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心，都迷惑怎么说都没有救，亲爱的为什么，也许你也不懂，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我和你的眼 起走到最 后。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吧。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有坚持不懈的，就有迷途知返的。今日啊，广东梅州一男子深夜对一家店铺实施了盗窃之后，发现附近啊有警察和保安正在巡逻，因为担心自己的盗窃行为被人赃俱获，想了半天，他选择了自己投案自首。 何必呢？是不是？ 何必偷呢？ 何必当初？我就是这个意思， 哎、 是不是啊？这个叫按曾国藩那句话叫什么？思虑患不能远，临事患不能变。还好这位哥们儿做到了最后一句，叫悔过患不能勇。哎，悔过的时候一瞬间决定了。我觉得这三条能占一条就不错， 是 不是？ 迷途知返 啊 啊！户外移动电源是一种内置锂离子电池。自身可以储备电能的便携式储能电源，无论是户外露营、好友野餐，还是野外拍摄等户外活动，都能够看到户外移动电源的影子。由于户外电源行业的爆发式的增长，不少以前经营周边产品的企业也开始了转型，做起了户外移动电源，特别是以前经营充电宝的行业，有条件的几乎都在转型抢占户外移动电源的市场。 王维见过这东西吗？ 没有， 没见过。我跟你说一下，你就知道长什么样。跟咱们用的那个哑铃、壶铃有时候很像 啊。 它有一个提把儿，挺沉的，挺沉的，面积也不算太小。反正你想，它得有一个提把儿嘛。 对对对。 它和咱们的那个充电宝就不一样了，那面积要大很多。我现在见过，因为现在好多朋友啊。都喜欢玩户外，就是这个户外我两部分，一部分人是真的很野的那种，还有一类就是到假期啦、周末啦，带着自己的孩子什么的， 对， 找一个山区或者找一块小草坪，搭个帐篷，然后烧烧烤，是吧？那个有的拉个小剧目，看个小电影什么那种。你猜猜，就是现在这种一个所谓的户外移动电源能储存几度电？就是现在常规的啊， 100度。 100度呢，太大了，6度， 啊，6度， 6度电， 6度不够用啊！ 哎，你看，这就是我一开始我也觉得6度特少。 对呀， 6度电，你觉得要它干嘛？能干嘛？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现在对于一度电能干什么，已经没太有概念了。就是6度电啊，就比如说咱们正常出去，你点几个灯，然后比如说放一点点小音乐，然后大家的手机什么的，支撑一家用3天 啊， 完全没问题 啊，真的。 因为你现在不关注家里的电表，你看我们家也是，我就是一次比如说买500块钱电，什么时候没电了，快没电了，那个供电局给你发短信嘛， 对 吧？ 对。 但是你具体500块钱能用多长时间，你其实不太知道了。包括一度电对你家意味着什么，你也不太知道了。我再跟你说6度电能干嘛，再给你说一个，到晚上天气冷，大家喜欢现在开始吃火锅，家里有那个电磁炉，有的那种1000瓦的那种， 是 能吃3小时。 哎呦呦， 电磁炉可是非常费电的，对吧？你能吃3小时，你想想6度电，大家如果出去玩的话，你大多数的小电器用 都没太有大问题、 嗯、 你也好多那个空调的那个什么、 嗯、 广告你有印象吗、嗯、什么开一天不到一度电、 嗯、 你想空调那么开着一天一度电都够了、 嗯、 你出去那么多人六度电且够你玩了。 哎，那好吧，好吧， 好多人现在对这个电确实没概念了啊、嗯！这就是物理学的还是不好， 是是 换算还是不太会啊！ 是是是， 大家算一算，你就会发现这其实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嗯、 为什么现在大家好多人爱买电车， 嗯、 也跟这个有关系、 嗯， 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因为有好多电车它是有那种反向充电功能， 嗯、对， 它可以帮你带好多的小电器，有的现在连那个我见过一个。连那种小的咖啡机都能带起来了、 嗯、 我现在已经见人不光就是我去出去带点什么咖啡那个速溶的那种、 嗯、 不是小的咖啡机、 嗯、 你要那个咖啡店特别大、 嗯、 那个他还带不起来小一点的咖啡机都能带起来、 嗯、 那你想你出户外玩那就是另外一个东西、 哎哎、既然提到空调了咱们就聊了这个啊、 嗯、 近日辽宁沈阳的网友爆料称说自己乘坐的滴滴快车坐车的时候被司机要求额外支付空调费、 哦、 而且司机表示平台的事儿啊、跟我没关系啊、 哦、 对此客服回应说收费项目当中就没有空调费一说情况属实乘客可以向平台举报他、 哎、对现在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咱们那些所有的车里头都有录音录像设备、 嗯、 就那天我是打一个车、 嗯、 然后中间要去接一个朋友但我没有改那个目的地啊、 嗯、 然后那个司机说你改一下吧但是说话间就到了、 嗯、 然后我说那咱就直接去吧因为也不远其实就拐个一公里、 嗯、 他说啊那也行倒没事儿说那个最好你是当时之前能改一下、 嗯、 如果没改呢我说会不会给您惹麻烦呀、 嗯、 我说因为这个他都电脑监控说你绕路啊什么他说没事儿他说现在咱们所有的这些说话、 嗯、 录音录像设备都有、 嗯、 刚才你说了咱们改一下是吧这个都录进去了只要你不投诉我就算你投诉我我拿着这个也能反证 对对对对 说这都没问题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现在这些都能说得清楚、 嗯、 其实我觉得是挺好的、 嗯、 像这种就想多收人钱你就直说对吧还赖人平台大家是傻子吗是不是 对辽宁省葫芦岛新城而言泳装是鲜活又成规模的产业每年制造泳衣就从这儿啊、 嗯、 2亿多件年价值150亿网络上每销售一件泳衣就有8件吧 嗯 都来这儿的啊比如面料啊印花啊辅料啊打板啊缝制啊、 嗯、 从手上做出来在身上穿出去、 嗯、 各家各户都多少懂得一些门道 嗯 最初的家庭作坊大多已经发展成为了企业虽然一些工序可以完全交给了机器比如印花等等、 嗯 但是精细的穿针引线还得靠缝纫机呀、啊，还有灵巧的双手、 嗯。对，就是一件泳衣上面必须有8个部分是来自这个地方的、 嗯， 那说明人家这个产业链已经形成了。 有 是吧？ 我不跟你说嘛，好多年前， 嗯， 然后去 葫芦岛， 葫芦岛玩嘛，嗯、那朋友说他新建的厂子，让我去看看， 吃花蛤免费送泳衣， 然后就去看了2栋楼 啊、 嗯，两栋楼都是4-5层的楼，两栋。嗯全都是里头哦，一片都是大的那个机器，咚咚咚咚咚咚，就是做那个的。 啊， 后来做的泳衣，后来我还说呢，哟，我说你这泳衣号有点大呀， 啊， 女士的呀或者男士的， 出口俄罗斯的。 后来他们说了，欧洲， 啊， 欧洲。我说那你这个主要销往哪儿？意大利， 意大利。啊， 哎、说美美 西西里， 欧洲那边到了暑期 啊， 他们就往那边批货。 啊、 而且旺季 那当然 卖的可好了 啊 所以就此你比如说一个是泳衣你别看、 啊、 哎呀这便宜啊 嗯、 啊、也挣钱 对 再其次眼镜 啊 眼镜也一样做好这眼镜也是到欧洲啊或者美洲 啊那边夏季的时候卖的好着呢、 对对对、 嗯、 人家那边那个度假习惯比咱们要好 是是是 他那个在我去意大利玩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已经是夏末了你想我是10月份去的嘛那、小镇没人了我说你这小镇怎么这么他说我们这小镇就是一个它还不是海边小镇是湖边小镇一小湖挺风景优美的那种也是全是一栋一栋一栋一栋的小别墅他说我们这儿就是到6、7、8、9这几个月大家就经常拖家带口的一家 就来了，一在这儿住就住一个多月，每天就是钓钓鱼，孩子游泳玩一玩，就在这儿夏天的时候必须要来度假。 嗯， 我觉得就是他们这个习惯 是是是 咱们没有的啊。 是是是， 我觉得以后咱们也可以慢慢的 可以 学习学习， 可以可以 多给假就行。 哎，拿一个移动充电宝，存六度 户外电源。 哦，对对对对 啊！ 近日啊，成都当地的一个小区的业主爆料，他所住的这个小区的楼梯的出口啊给封上了， 嗯， 没法通行。业主就说了，说因为停电爬下25楼才看到出口给堵上了。 嗯， 他住了2年都没发现，那也就是说这2年电梯基本没坏过。 哦哦哦， 对吧。那小区的物业表示，目前楼梯的这个楼梯口所堵的物品已经给去除了， 嗯， 但是封住的具体原因不知道， 嗯， 也不清楚。此外这个楼啊另外还有一个消防通道可以直接下楼。 哎，我觉得这个一是平时说明告知的不够， 是 对吧， 是， 而且那个消防演习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漏洞。 是， 我也走过这种， 是， 就是我那次是去一个朋友他们小区， 嗯， 也是咔嚓赶上停电，他家住16楼， 嗯， 我正往下走啊，走到1楼了发现门锁着呢， 嗯， 你说我可怎么办。你又爬上去使劲等着那个电梯恢复，给物业打电话说这出不去，这但凡要是着火了，我辛辛苦苦跑到1楼了，1楼的门锁着，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是不是？类似像这种俩消防通道，哪个能走哪个不能走，当你清醒的时候你都分不清楚。 对对， 当遇到极端情况，那你就跟那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的时候，好不容易撞到底下发现墙给堵上了，这得多绝望啊，是不是？赶紧打电话，是不是？然后把这问题得解决了。 对 啊， 就是按照正常操作每层都应该有一个 消防通道。 哎，对，或者说正确的 那个 所谓的 指示， 哎，对， 指示牌 逃生通道，对 对, 对, 对，那个是你在断电的情况下也应该能看见的， 是是， 而且消防通道是永远不能锁的， 哎， 对 对, 对 吧？ 就类似于咱们说，像有一些小区说了这个门或者这个通道就不能堵车， 啊，哎，你也不能停， 对吧？ 对，这些我觉得大家如果看到自己周围的小区有这样的情况， 嗯， 都得勇于发声， 对 对吧？ 对， 因为这个事儿万一要是出了，可能您住一辈子， 嗯， 这地儿都没出事儿，那挺好。如果但凡出一回，这些东西都是影响别人生命的这么一个举措， 对对对， 包括在楼道里堆东西的， 嗯， 好多咱们的，因为消防通道都是那个楼梯间呀， 嗯， 咱们平时不咋走， 嗯， 尤其是高层的那个朋友，嗯，我那天发现有好多的那个高层的那个楼梯间里就堆了好多， 是， 家里的那个旧家具啊，破自行车啊什么的，有的是堆好多，那个真正一到消防检查的时候是肯定是要出问题， 嗯，对对对对对， 而且还容易着， 对， 那地儿如果着了的话都不知道。我觉得现在好多小区做的挺好的一点就是， 嗯， 现在电动车， 嗯， 不让上楼， 那当然了，这属于违法， 对吧？ 是， 哎，我们那个小区，我昨天听见那个电梯里，他好像录了一个什么东西，还是人家有摄像头，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有一个哥们儿要推着电动车上楼， 嗯， 那个电梯就响，说根据规定，电动车不许上电梯，就在那儿说，那哥们儿赶紧推出来。包括原来那个大厅的那个1楼里头，停好多电动车， 嗯， 现在也都给清出来了。 嗯， 我觉得，哎，这就不错。 不过一说这我想起另外一个，就电梯里现在不都有监控探头吗？ 啊，对， 监控探头现在都有这个 对话功能， 哎，对对对，包括，看到电动自行车不许进，就类似于这种提醒都有，然后那天看见一个可逗了，说有一老哥带着他们家的那个小狗，应该叫什么名啊，就屁股蛋子特可爱的那个， 那柯基， 然后柯基 特别短， 哎，对对对， 啊， 很可爱那个，带着柯基进去， 嗯， 探头发现了， 嗯， 也说， 嗯，电动车不许进，说明这探头太不智能了。 老哥带着他们家狗啊，谁呀，啊？ 谁骑这么短腿的呀？得走多慢呀？ 近日啊，在合肥，交警在街道上拦截到了一个小伙子，载人骑共享单车，而且是电动的啊，行驶在机动车道上，他的女友呢坐在这个前方还刷着手机啊，看来 没当回事， 哎，对对，很悠闲。那交警呢对这两个人的违法骑行已经进行了罚款，谁知道这个女孩说呀， 说你报个数给我呗、 嗯、 然后我要去吃饭。 嗯， 正在交警教育男子的时候，女子就说，我把他压你这儿啊，我得先去吃饭，你行不行、 哦哦、 啊，随后就丢下了男友，骑着车人自己走， 大难临头各自飞，这都不算大难就飞了，就说明没有把这个事儿啊 当回事， 太当回事，觉得不就是罚我几块钱吗， 对， 是不是批评教育一下， 是 啊，我下回还这样，对吧，只要没抓住我还继续，那不是什么大事儿、 嗯、 但我就说好多时候咱们网上也应该清理清理， 嗯， 关于这个带人的这个问题，就是共享单车本来就不能带人， 当然， 对吧，但是你在网上你搜一下啊、 嗯、 你能发现好多共享单车带人神器， 哎呦呦呦呦， 带什么， 前面有个小凳子吧、 哎、 什么的， 带小孩， 你看 特别多带小孩的、 嗯、 就是人家那个设计的就是没有任何你坐的地儿，包括前头那筐、 嗯、 我原来见有人把孩子搁那筐里头、嗯、那其实挺危险的， 有 是吧， 我就这么干过、 啊、你110吗哎，就是类似这种吧，我老觉得他那筐可能人家坐的相对比较结实啊，咱实话实说、 嗯、 但是如果稍微不结实一点掉下去就挺 危险、 危险 危险， 还有的呢是知道这筐不能坐了，在那个大梁上， 对呀、啊， 那加一个东西，就插一个座儿， 嗯， 特别结实， 嗯、 而且各种车型都能适用，然后你几十块钱买一个就能共享单车带人了。我觉得这些产品是不是也应该迅速的给它下架呀？ 你这么一说，我也搜搜。 你怎么了你？ 你、啊、我错了， 啊、 我错了， 真是。 欣赏唯一的合照一张，但忘了的是那个街角，想念的是当时的微笑，生活中交错失望，越想念就越孤单，若再被寂寞迎头赶上，多感伤，原来只是正常。你是不是也在品尝一个人的咖啡和甜梦？是不是也忽然察觉到多出时间看天色的变化？像海之外的感觉。 伤害之外的感觉。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在景德镇，程先生啊新房收房的时候，物业经理啊给了他钥匙。程先生表示，因为房子的楼层啊没有门牌号，结果花了20多万住了好几个月，有人找过来了，说房子是他的。无奈程先生与这个房主以及物业三方协商，但达不成一致。那程先生说，目前已经联系不上当初交房的物业经理了。 房子没有门牌号，我还是第一回听说。 我也是。 是不是？ 是。 这什么楼没有门牌号？而且最重要的是，您买的房子什么户型？您自己没数吗？ 对呀、啊。 是不是？ 您是把边的，您还是靠中间的，你心里不知道吗？ 对，而且你就说这两个户型，就算是一模一样，那您看房选房的时候肯定位置您应该是能知道 的， 是吧？是出电梯靠左，出电梯靠右， 是是是。 那这个也太马虎了。还有就是这个物业经理瞎给钥匙，是不是？本来他可能有点二货，你给开开了，那说明当时选的是这个。 那最后 是 想，人还花20多万，人把房子都弄了呢。 咱之前说过一个类似的 啊， 那个是遇上了一个中国好邻居， 说的是 人家说那行 说呢，将错就错 啊，你装了这20万我都给你， 是是 是， 是 吧？我就在这里头住。 是， 那这是碰上好人了。 嗯， 那人家要说我不想要你这风格，你20多万你给我们家住，我还得找人拆一遍呢，你还得把这钱给我呢，是不是？这只能起诉了。 完， 对不对？这就得告物业，物业这事儿办得太不负责。 这物业经理不是找不着了吗？ 找不着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哎， 是不是？物业公司在呢。 哎，合肥一个做玉石生意的男子爆料，给买家使用顺丰寄件就寄了一个玉蟾。考虑到啊这个物品的价值，选择了保价服务。快递人员上门检查货物之后开了一声，就是这个开价啊，4000。保价32块钱的物流单。买家收到货物之后发现哟有破损啊，联系该卖家要退款。随后这个卖家联系了顺丰的快递。顺丰表示只赔600啊，并表示经机构鉴定物品只值600块钱，商品是虚高投保。 对此商家不认可，认为顺丰快递没有遵守这个契约精神，损坏了消费者的利益，目前已经向国家邮政中心投诉。 哎，王维说这事儿怪谁？ 关顺丰啊。 我也觉得是， 对吧？ 你收人钱的时候， 对呀，我都投保了呀， 不说人家是那个不值这么多， 说的是呢， 对吧？那4000你收人32，600你就收人几块钱，那你应该收人几块啊， 对吧？ 对不对？你这时候人家交了保费了，然后最后你说不赔，这个感觉有点说不过去。 是 是 是，是 不是出来这个做生意，这个信用我觉得是第一条。4000块钱也不是特别多，为了这么一个事儿造成这么一个很不好的声誉，我觉得不好。 是 是吧？该赔人就赔人家。 是是是啊，扫码领取小礼品，添加好友记得免费纸巾。有一些商家呢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做推广，但有一些人却以免费为幌子设下了陷阱，通过免费赠送小礼品的方式来让人落入圈套。家住湖北的方先生吧，就是因为朋友圈里一条免费领取纸巾的广告被骗走了60多万。 哎呀，就是说明他们设各种木马，是不是？ 哎， 有那种小程序。 哎，真的就是现在啊，没说嘛，科技让人大跌眼镜。 哦， 像这种我觉得算是简单的那个骗啊， 啊， 因为就有个木马，你只要点击了链接就进入圈套， 别贪小便宜。 是是是，现在有更高级的，更高级的，是那天我看的，就是说他妈给打电话，他妈给打电话，喂，儿子，那个你爸让车撞了，撞了，现在在医院呢。就我们在外头遛弯呢，我什么都没带呀，我就带了个电话。那个，你打20000块钱，打20000块钱，赶紧这个，你爸看病的钱啊。哎，他儿子说行，打20000，说那个，但是我们什么卡呀什么的这都没带着。那个邻居，跟了个邻居。人邻居有卡，你就把钱打 邻 居那卡上， 卡也合理的， 就完了，对吧？然后他儿子一想，对啊，说这个错不了，说你看我妈这电话，然后我妈的声音， 对， 全对， 对， 对吧？ 然 后他一想，不对，我得多一心眼，给他爸打电话，哎，那边不在服务区，一想，对，老头现在在医院里呢，肯定检查呀或者什么的，那肯定对吧？没有信号，信了，然后。一看哟，邻居给的这张卡，不是本地卡 哦， 啊，一看，因为那个每张卡那边都有号嘛， 对对对， 一看这号不是本地的 啊， 就问他妈这个卡不是本地，邻居人家走南闯北的，人家刚回到咱们这儿，人家有外边的卡，这是正常的。你挑，人家都没说别的，人家说你就把钱打过去，人家帮咱们把钱取出来给你爸看病，一想也对，对，行，打20000，打了。打完了以后下午又给他妈打电话，喂，妈，怎么样啊，爸，这没什么大事吧，他妈说什么呀，怎么了，说爸不是让车撞了吗， 哎， 谁让车撞了 啊， 我们俩好好的呀，你爸竟然睡午觉呢，懵了，没办法，只能报警了，后来我公安人员经查以后说，现在第一，手机，你这手机号啊，可以克隆， 基站这个我 对吧， 可以模拟任何号， 第二，声音可以克隆， 声音现在能做到这么真了， 那当然了， 抑扬顿挫全都做出来了， 对对，基本上，而且你想在危急的时候一说，你爸先让车撞了，就类似这种，你可能当时就懵了， 注意不到， 你懂我意思吧， 啊， 哎，对，你就只能听，哎，是我妈的声，是我妈的声，你想前一段时间就是咱们不是使那个的手机可以看那个路况嘛，路况不是都有，比如说什么志玲的声啊，还有谁的声啊， 于谦大爷， 但是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声， 可以， 对吧，你比如说像我说，哎，我想用孩子的声，他专门的，你下载一个 app，下载 app， 他会要求你 说多少句话， 哎，对，五句话 啊， 或者不是报路况的，就是五句正经的话， 对对对， 说完了以后好了，他抓取你这个抑扬顿挫呀或者声音的，唰，直接移植到那路况里，你再点开一听，哎，自己声，哎，自己家里人声，按这路况报的，哎，真挺好的，科技，也就是说现在 那他怎么做到那个打电话过去他爸那号是空号呢，不在服务区， 哎，那这个就是如果成了这就成了，如果没成再给下一个来， 懂意思吧，小了， 那当然了 啊，我还以为 这太可怕了吧， 妈呀， 哎， 所以就是